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义军你往这儿一坐，让我觉得我们只能谈生育，不能谈别的，因为这个造型太比上次又鼓出来了一截， 只能大不会小了呀。 他就是他在电视上，我看这屏幕，我发现他是个没法忽视的存在，你知道吗？ 你干嘛要忽视他？ 对呀、啊，而且我最感觉不安的是跟我距离越来越远，对啊，你肚皮挺出来了嘛。 嗯， 对吧，跟我距离远。 哎，江辉，你觉得你看到这个比如说你心仪的一个女子暗恋的小君君哈、啊、 明恋了还暗恋，我明恋 就是说 太受宠 了，不但是为人之父啊，而且是为人之母，而且呢肚子一天天高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心中对他的情谊 肯定是越来越少 啊。对不起，我是非常快乐，因为我这辈子几乎什么都试过了，就是怀孕的女生没有那么亲密的聊天的感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得的经验，跟一个孕妇这么亲密的坐在那边聊。 你们把孕妇看成特殊人群了，其实孕妇就是没有任何特别啊，怀孕又不是 有啊。比方说假如我现在啊感冒，我突然咳嗽打个喷嚏，我就很怕、 嗯、 因为影响你无所谓、 哦、所以你们是对我的尊重，我明白 了。 对，包括这个孕妇在旁边抽烟我们也不敢。 你在妇女任何人旁边抽烟你都不应该吧，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我曾经假想过一种哈，就假如说我暗恋的一个女的，或者说就是我喜欢她，她呢跟了别人了、 嗯、 这也许我还对她保持着这种一个爱、 嗯、 但是我觉得到什么时候呢，我假想啊，就是到我看她肚子大起来的时候，我这份爱就绝根了。 是因为你觉得他就打上了别人的烙印了，对不对？这个感觉，我觉得你是觉得这东西被人用了，你还是反人物化。 是是，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是。 那我真的刚相反，假如我 就是更加想当他爸是吗？ 对，那是变成另外一种爱，因为我觉得说比方说爱慕的一个女生啊，她结婚了，或者说有很稳定的男朋友，那时候就基本上可以断了嘛。啊，可以当朋友嘛？那当朋友，当他又有小孩的时候，哎，又比朋友亲密一点，因为我知道那个女生面对一个 baby，、 啊嗯、 成为一个母亲，不是因为知道不可能，是她成为一个母亲，她是如何爱她的小孩，那我会很欣赏，也想帮忙她来爱她小孩，比方说会去探访啊。送了看到一些好看的童书啊，什么东西？ 你倒是乐意了，你没考虑人家那位高兴不高兴呢？你探访的还？ 对对，我觉得 听着不太对劲， 是吧？我的非常有大爱。 我跟你说，生育问题不是不值得谈。今天咱们在谈这个火星这个话题之前，我看到你知道最新的消息，我们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嗯， 锵锵三人行，我记得在10年之前我就预言过今天了。光棍社会要到来了，你知道吗？现在这言之凿凿的发出来了，这个到去年年底，光棍已经有3000多万，就是男女的。 中国还是全世界？ 中国， 哦、中国 呀、 哦， 早就有人预言过了嘛。就是现在是人家西方报刊也发表文章，就是到2020年，你看我们是什么局面？光棍会4000万，而且这个光棍大部分在农村。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偏僻的地区啊，整个村是光棍村了。 嗯， 我们河北嘛，就采访一个老大娘，老大娘到北京去做保姆，为了什么？就是他们村就是娶不上媳妇儿，说现在媳妇儿太金贵了，要什么三金一响？你知道什么叫三金一响吗？ 什么呀？ 100块钱的人民币，称三金。 哎呦， 一响就还得来一个汽车。你才能够摊上一媳妇儿，这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例在近20年的时间里啊，一直就是116个男的，115个以上的男的对100个女的，所以这么积累下来，那么症结所在，人们分析，你这哪几个原因呢？ 就是想生男孩呗。 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性别鉴定。 对啊。 性别鉴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人流。你知道很多， 就是同一件事儿啊。 对，我早就说过，不光我早说过，莫言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确实是为世界做了牺牲，这也得承认。可是啊，对于咱们这个社会来说，你没想到，这个计划生育啊，它对于人的很多想法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方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让我们全中国人民都觉得打胎不算回事儿。 对吧？就是打胎根本就几亿起的，就是打胎不算什么。可是比如说，这在一个西方国家自然生育的国家，可能打胎就本身就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就变成什么呢？生了一胎之后，下边如果怀的是个女孩，很多农村里的就会选择打掉，把它做掉。 那你说光棍多了的意思是，让他们都要打发去哪儿是吗？ 哎，4000万适龄的叫他们叫挤出婚姻，你知道吗？到2020年，其实不用2020年，到现在就已经有3000多万的要这个小伙子你被挤出婚姻。 你知道要去哪儿是最好吗？ 嗯， 去俄罗斯。真的，我有一次听那个是俄罗斯前副外长，真的他亲口说，他说这个俄罗斯的女的特别欢迎中国的男的，特别是在边境上这个通婚特别多，他们强烈需求他们要过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俄罗斯男的喝酒打老婆，说中国男的相对比较温柔，他们特别欢迎，这很有市场的。 没错，我早就想去了。 结果他去了澳门，他没去俄罗斯太远了，澳门算 太冷 也一样，没有。南北都去嘛，以前台湾有一阵子也是在90年代，后来就我们都知道出现什么越南新娘 啊，对啊， 买卖 现在也有 啊，对啊，就一直持续，你问题没解决一定是持续的，所以除了去俄罗斯，也把什么东欧中欧的女人娶回中国嘛，还有往南走嘛，只要农村的经济哈能力比较好，就会往南走，把越南可能再下来缅甸什么那些女的就去。 但是以前中国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即便他到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做劳工也好干嘛，他去了哈，他的本土思想就很严重，还想回来娶老婆。后来我最近看到过一个例子，说在那个古巴，以前华人去了嘛，一开始的时候古巴人也排斥跟华人结婚，然后华人呢也不愿意跟他们结婚，到后来没办法了，他去了就很长时间了嘛，然后跟当地女子去通婚，结果生下来呢那个特别漂亮，就是说而且他是不能娶到当地的那个白人女的，都是黑的，那么他们黄种人和黑种人就是说在一起，就然后他们是那个混血儿，在古巴是最漂亮的，结果一下这个就变得很流行，他觉得这反而是， 所以小君君就后悔嫁了一个白人，当初应该选一个黑人。 不能选， 咱们应该推出一个光棍移民俄罗斯的自由， 哎， 对吧，让我千万光棍改变他们的人种。哎呦，俄罗斯姑娘真的漂亮，我跟你说，就是我上次我们去申奥的时候就去，我是深有体会，女多男少， 嗯， 哎呦，而且那个瓦达什卡是什么的，又一个个的那个从莫斯科大学校门口走出来，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这个就我国反正住那儿的一个什么人员就跟我讲啊，就是叫说一杯啤酒一枝花你就能够搞定他，你在中国什么三斤一响，你到人俄罗斯，我天， 对，漂亮是漂亮，我去看很漂亮，唯一问题是太高了，我一抬头看只看到他们一窝那一毛一堆，太高了吧。 唯二问题是什么呢？ 是 这个到20多岁之后， 会胖， 他就不那样了，你知道吗？这玩意儿也是哈， 那是吗？ 但是咱们不能歧视，是吧？孕妇我们都平， 我是会瘦回去的。 没有，哎，咱们还是就是讲点这个跟人类命运。 光棍去火星，有可以吗？ 你这个想法不错。 那去干嘛？问题是去干嘛？ 不都说男人来自火星吗？ 啊，对， 哪来哪去， 女人是来自金星还是？我忘了。 对，女人来自水星还是？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 对对对， 金星比火星。 你想过没有？4000万精壮小伙子，要是把他们发到火星，移民火星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学？这个社会会怎样演进？你考虑过没有？ 单一性别，你说呢？会怎样演进？ 那个繁殖是一个问题，可是不管去火星还是内地哈。那个看起来唯一方法没有方法嘛，因为去火星还早嘛，还等，就要开始推动教育，鼓吹大家搞同性恋， 而且不远了， 那光棍没问题啊，搞同性恋 是这是可能， 大家爱大家。 现在有社会学研究啊，就是会导致比如说买卖婚姻就更加蓬勃的出现，再有一个也有同性恋的问题，就是那最后实在不成了，哎，我看北京地铁 演了一出戏，你看了吗？ 什么呀？ 一个男孩子向另一个男孩跪地求婚。 哦、 但是这男孩子也不戴戒指啊，你知道他就是捧着个手表，啊、全车厢抱在一起，就求婚成功。 那不挺好吗？ 哎呀，感动感动。 所以为我们的光棍社会找到了希望，是吗？ 那火星移民火星不远了，原来不是推出过一个计划，说2030年就可以去嘛，还有很多人报名，中国人当中也不少的。但个问题就是说，你去了，他说你就不能回来，而且告诉你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发现啊。就是在这次发现有水之前，他们的一个发现说，你上去之后68天就会没有氧气。对，你去不去？ 一天也没有吧？ 有说是对不？他可以给他运送一些东西啊，但之后就是说68天以后就没了， 回不来。 嗯， 咱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啊，又吊了一次胃口，说哎。这是考察人的什么登陆火星，登上火星什么还是什么50周年，他这么个日子选择发布这个新闻，看火星上面这个线呢、啊、有流水液体的液体流动的这个纹路，这个线你再看， 而且说盐水好像 卤水啊， 什么 可以做豆腐，对，卤水豆腐，火星牌卤水豆腐，你看这个线，他们分析就是含有什么高氯酸盐的那种溶液啊，至少有流动的液体，有水啊，就是有流动的水， 对， 夏天就有了， 夏天才有， 夏天就有了。你看，这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再接下来一步很可能就有微生物。 对，它有水就能提炼出氧气啊， 啊，也能有水啊， 对，然后 也能有水啊。你知道，在这个太空宇航来说呀，这个什么尿啊，这个什么吐沫呀，你任何一点你的水分都会被重新利用，所以即便是这个卤水。它也好过将来你从地球带水上去，因为它可以采用一些加工处理的方式，总能提炼出水啊，所以这个重要吗？家辉，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那当然，他们最近那个公布哈，也有人说是不是替一部美国片做行销啊？ 最近火星任务是吧？ 一模一样嘛，就像刚你说回不来，他主要是讲一群人去火星探险，后来呢走了，切退了，其中一个人。意外的好像被一个东西一个机器打中在那边，大家走了以为他死了嘛、啊、也没办法把他尸体运回来，结果他没死，几天之后就一个人留在那边，你可以想象吗？剧情这样开展，一个人留在火星没水，后来不晓得他怎么解决，这样就这个时候来美国 NASA 就公布什么有盐水啊什么什么，完全配合 啊， 对对对， 哦， 那他是电影《未卜先知》吗？ 不是电影，我觉得是这一阵关于就是太空的片子特别多嘛。 可能美国太空总署已经被好莱坞收购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哦，这叫季节性波纹，就火星上的这个水。 是一个以前一个本科生在做实验的时候，他最早就他发现的，然后大家再去研究这个东西。 不过我觉得啊，就说这个人类现在在火星上整天这么搞搞震呢、啊，我不禁想到这个科幻作家刘慈欣呢、啊，他可能忧心如焚。 为啥呀？他不是最希望看到这一幕吗？哎、 不是，我感觉啊，这个刘慈欣呢、啊，当然我不认识人家啊、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抑郁症。 为啥？没有。 不是，这个聪明的人往往有他是忧愁的。这个正像我们愚蠢的人经常是快乐的，哎，你知道他很担心啊，我前几天最近刚看完他的这个《三体》的小说，我特别喜欢看，看得非常过瘾，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是个思想家，这个人不要小看他， 对， 他是个思想家， 他而且很多不是讲技术，他在讲人性，好多东西特别有意思。 而且一般人就说他对人类太高冷了，就是在他的这个《三体》世界科幻世界里就觉得。哎，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天地不仁，就是说站在某种宇宙的角度看，人类这种文明算个什么，一样的自生自灭、对吧，或者面临危险。 而且我看美国人拍的那种那个科幻片啊，你面对什么外部生物入侵也好，怪物也好，他们最终总是以人的什么勇气和爱来战胜。哎，刘慈欣告诉你是以人的自私和撒谎来战胜，到最后就是因为那个外星生物他的他这个三体人再聪明，他们的质子看不透你在想什么，而只有人会骗人，就你说一套做一套，他才能赢。 他这个就实际上代表一种悲观的态度，悲观也可能就是慎重的，就是其实他这个想法啊，连霍金最近也这么想，就是哎， 你会让你的孩子没事上陌生人的大街上随便跟人沟通吗？就是说在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外星文明？当然刘慈欣不是疯子啊，他知道科学和现实是有，不是科幻和现实有区别，但是呢假如真的有的话，你整天通外边发信号，你知道什么叫黑暗森林呢？黑暗森林就是森林里都是猛兽，他们是什么道德？就天地不仁呢？他跟你的道德观，他为什么是有爱慈善的呢？在他眼里，哎，你整天冲外边发信号，或者在火星上走走走走走走，你知道那文明在旁边瞅着你，一巴掌把你抽走了。 他本来不来嘛，霍金说他可能不来的，可是你的发讯号。你就把他惹怒了、啊、或者把他吸引来， 或者他本来不知道你在哪， 对，他也在找，就你、啊、结果你一发讯号就找 着你了，你就把他吸引来了。听你们这样说我真的要去看看三体、啊、因为我很蛮小气的，一直看明知道是好作品很伟大的作品， 就是文人的这种， 对不对？我就看剧，没有，我怀恨在心嘛， 是、 啊、因为前两年香港书展、啊、请那个刘先生来香港演讲，然后我也是香港作家也演讲，我们好，这叫什么？好死不死啊，还是好歹，反正就是刚好同一天同一个时段，而且是在两个房间，就在一左一右演讲。我本来那个演讲有1000位听众，被刘先生抢走了500。 那你是跟他一起讲吗？过去两个并在一起讲。 然后那个他在旁边500个，我这边500个。我就跟听众朋友说，我说本来那500个是我的，怎么被他抢走？ 本来他有1500个，后来坐不下了才来你这里有500个。 对对，哎，君君，你还亏我对你这么好，赶快回去生。 没有没有，我是比较喜欢刘慈欣的啦，这个就是他这个书，其实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上特别过硬的，他写里边很多这个原理啊、技术这些东西。我以前呢，我就刘慈欣我没有那个见过他本人啊，以前我在那个新华社的时候，我有个同事叫韩松的，他也是中国一个、 哎、他也是科幻，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他们那些人就特别好玩，就是他白天在写那种什么中国什么 GDP 世界第二，然后到下了班就开始写地铁里面来了那个外星人来绑架了，就写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嗯、就他那个人的气质也是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就他们永远长得特别年轻那副脸， 你看他那个脸 就不变的， 你看他那个、嗯、他那个脸啊，这个人表面上给人一种木讷的那种感觉， 他很能说的，其实 是吧， 大刘很能说的、嗯、哎， 但是就是所以我就说像他这个过去的三体很多人迷这个嘛，我是也是他得了奖、嗯、我才开始看， 是 然后呢哎我就发现，你知道过去听说过有个人大代表，嗯，甚至于在提那个人大提案，就是要人类要防备这个三体文明的， 真有这个 入侵。嗯，我听到的后来，你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后来我听到的说法就是什么，在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迷里头啊，有一个确实是人大代表，这哥们呢看了这个确实是忧心如焚，然后有一次见到刘慈欣，跟他认真的探讨，就是这个三体文明。要是什么时候真的入侵咱们地球或者中国，说你觉得我要不要这个给人大就做一个提案、嗯、结果刘慈欣没有反对、 嗯、他的现在这个三体迷里面有好多特别怪的人，就是说 不是，甚至我见到刘慈欣接受一个访问，我前两天看到他是真，他认为习主席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中宣部最近不是表扬他这个了吗？ 对，他认为就是说哪怕哎，你说有没有1%的可能性，你作为一个国家对于外星文明有可能对你的恶意入侵呢、啊、或者说有一天遭遇，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预案？ 没有，那国家作为一个有高度有远见的国家哈，那当然要有看得远嘛，要准备，可是里面可以有两种心态哈，政府的民间的，像美国除了科技发展，甚至美国的太空探险我们都知道背后是整个那个军事工业在推动，还有科技工业，星空大战种种， 他写的里面一样啊，是海军改的那个太空舰队。 对，我没看他的作品、嗯、我意思是说那国家当然是要有这种预见嘛，甚至解决地球的问题、嗯、另外一种是民间的慈悲啊，因为像你说哎，他还有你的朋友白天当记者晚上写着，这个不陌生啊，在美国很出名的作家冯内果啊，写第5号屠宰场的记者嘛，也是白天写晚上写那个伟大的小说，好几部，像海妖也是讲是人类被火星人抓去了，抓去之后刚开始那么狂妄自大， 后来被火星人教育了一番，他才整个人改了，充满了慈爱等等，回来就改变了地球。还有像第五号屠宰场也是嘛，说外时空穿越外星人，外星人来到抓的那个人就告诉他们说，哎，我们外星人去访问了135个星球，很奇怪，只有你们地球人啊，整天关心自己快不快乐，整天问自己快乐不快乐、啊、那地球人就有反省。所以我意思说，你民政府有政府的动机出发点，民间可以去慈悲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民间是什么吗？他的现在在民间就是最多，就最有影响力，推荐他书的人是那帮商人，什么马云啊，还有那个做小米的那个叫什么、 啊、 这帮商人都在传。我觉得是什么，他们是看到什么呢，他们把这个黑暗森林这些当做一种这个经商的哲学，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我觉得什么理论什么哲学到了中国人这边传承都是厚黑学、嗯、他们在研究商场上我怎么跟我的敌人去、嗯、这 对， 很奇怪。 就是这个什么，有个你看北大李陵教授就说，我去跟你讲孙子兵法，就是一帮商人在这儿，哎呦，商战、嗯、 对，他们就都看成后黑。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根据这个佛教理论推断啊， 嗯， 我觉得这事儿快了。因为这个按照佛教的理论讲啊，有感必有应，就是你现在以刘慈欣为首的这么一帮人整天的想这事儿，对，也不是以他为首啊，就说找什么外星文明、火星生命，你就干吧，你干，真的就来了，来了，那咱们是什么就很难说了。 据他那个书里面写，不是即便来还得有200多年才能到这儿吗？得你的第十几代以后。那、不管怎么说，他我觉得他书里面还有个好玩的，就是说其实他也说到各个国家也都是在准备嘛。而在那个时候，你看起来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大家就全世界的人统一去防御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刘慈欣很好玩，他自己引用过一句话叫火星上没有琉璃瓦，就是说火星上就不要谈这个国家是什么哈，就是没有中国也不分这个中西啊等等。但他书里面写的好多东西，我觉得他挺国家主义的，就是比如说跟这个外星人打，总指挥必须是讲普通话的，然后是扣着一个八一军帽的，然后里面讲他所有的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大家看的是百家论坛啊，百家讲坛，然后就是什么中国的东西啊等等啊，就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把所有人送到那个火星上面，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火星上有原有的好多他们的那种概念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就他以前的受的教育那种概念会能一下都抛开吗？还是那套东西会重新建立等等？我不知道。 很难吧，你假如在一个真空状态当然是这样，问题是你去火星不管是探索还是移民，科技在谁手里就谁说了算了。科技在美国手里、啊、 你说美国人怎么起来的、 啊、 就是美国一帮这个流氓，也不是流氓，就是那些那个流民啊，去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吗？他那个船上、嗯、你想本来其实大家也分就是贵贱也分有等级，到那儿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 五月花号。 对，他当时那个船上还有什么也分有船长有什么、嗯、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分了、嗯、就所 有 的人都干同样的事情。 当时有一种情况，因为所有人手里都拥有差不多相等的武器跟工具，当时拿一把小枪、 啊、 拿个刀，我砍你你砍我，大不了你也有两把枪我有一把枪。现在去火星只要老美有东西啊，俄罗斯有没有，俄国好像也有，然后你那个全部那是 欧洲 啊，对、 嗯、 它是高科技的东西在掌握在他手中，没得打。 哎呀，你想4000万中国光棍，火星人民共和国建国， 他们里面 将来到地球上抢你们的女人，对不对？哎，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就说这个宇宙是那么样的神秘， 嗯， 可是人类一发现呢都在解除这个神秘。你比方说咱们登上月球了，后来我发现哎，大部分跟地球上的元素一样。 怎么讲？ 火星也是一样，什么高氯酸盐呢，就是你知道吗，就你就知道我们是，就是我过去你没探索到，你就以为那是个什么东西造的，一定跟我们很不一样。其实我现在发现很相像，就宇宙就我们仅看到的这个范围来讲啊，很重复，要照我的感觉很重复，就是月球的物质跟地球的物质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温度差别 特别大、对，那个差别很大， 就火星在夏季都很冷、 对，但是它组成的这个元素这些成分、嗯，你看没有什么说你没见过的、 哎对啊、所以就为什么中国人命名它是金木水火土嘛，金星火星那些都是以中国的那些怎么那个几大元素来命名，而外国人为什么管它叫 什么那个 Venus 然后 Mars 那些是跟他们的神话， 你知道 火星是战神吗？ 你知道这个杨振宁他就是现在到了90多岁啊，他就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一直觉得就是越来越觉得整个宇宙啊好像是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程管着，千万光年不出例外。他说这件事儿让我觉得啊特别同 静，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甚至是害怕。 但是爱因斯坦的说法，爱因斯坦的概念的到最后就是他知道有一个很简单的定律。